充满残忍，我却还认真。我一层层被摧毁，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，说再见。 知道他会不会接受， 再向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拿捏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的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总是把仅有的骄傲轻易地交在他手中，凭什么理由我也说不出口， 总是对感情太折磨，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， 付出等待收获， 爱与或被爱很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， 面对两人生活明白都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，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。

真没想到教主居然没有杀妒忌，看来自己低估了这个女人在他心中的地位。不过只要他踏出狼月教之后，不仅会受到狼月教徒的追杀，也会遭到正派人士的追杀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我的好，你终于知道，很高兴。 悲伤。